天气寒冷，气温介乎11至14度。听日稍后雨势会减弱，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星期三朝早的天气仍然是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6点，升106点，成交金额8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231点，跌咗5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安石 A 五十中国13.24升6仙，和旺98.35升10.95，长实143.2升18.4，南方 A 五十13.94升2仙，中国平安82.55跌咗6毫，腾讯控股127.1跌1毫，盈富基金24.3升咗1毫。中国银行4.39跌5仙，中国人寿30.4系跌咗5仙，建设银行6.4跌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1.715，瑞士法郎7.626，澳元6.343，加元6.531，新西兰元6.048，欧元9.1571。每百元兑港元6.5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013。港金报11,3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2.4美元，卖出1,2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尖沙咀摩地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嘅，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比较挤塞。就系摩地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但车龙都比较长嘅，消散紧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咁另外咧，受到强风影响，而家青屿干线嘅桥面中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咁但系咧，同样系受到强风影响嘅丁九桥桥面中线咧就已经解封。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5。驾驶人士必须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咁啊，最后提一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See All Star， 黄婉之、 许志安、 张敬轩、 李克勤、 张智霖、 周柏豪、 许廷铿、 容祖儿、 谢安琪、 陈奕迅， 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 陈奕迅， 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 容祖儿。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 香港的人均废物气质量比其他亚洲先进城市高很多，我们对田区的容量又已经接近饱和，所以政府在2013年发表了资源循环蓝图，我们急需落实这个10年蓝图，我们要多管齐下，食物、减废一起全面落实蓝图， 饰物减费在我手，落实蓝图为未来。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授权是品牌的深化延续，令到文化创意可以在不同的产品实现，既收到无形的宣传和文化推广的作用，亦都收到有形的利益收入，维持产业的发展。在1月12号到14号香港国际授权展，正好提供一个既专业又靠近的贸易平台，让你宣传你的文化创意，一谈商贸。 想知道最新资讯，记住听实晨光第一线 TVC 台。 介绍个人你识咧， 好啊！ 佢嘅特色系四不像， 我最中意古灵精怪嘢噶啦。 第一，佢唔似港女，有啲文化嘅。 O K 喎。 第二，佢嘅身高唔似歌手，但系的确佢系今年嘅新人。 咦？ 第三，陈奕迅曾经话佢似徐静蕾，不过全世界包括佢自己都觉得唔似。 咁古怪。第四个唔使讲啦，等我自己问佢，佢系边个？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黄天怡。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7 Give me five， 用你两个小时来认识我啊！ Hello， 你好， 5:02， 系啦， 好靓啊！你哋， 你讲几时？今日？ 今日咋？ 你见唔见我不动声色啊？ 所以我都问下， 太熟知佢。 我原本我想话好靓啊， 我唔会咁快答地噶啦。 所以我都唔敢随便对号入座。 哇，你好大胆啊，博成！ 点解好大胆咧？ 几时啊？又讲紧 几时啊？ 金曲歌晚。 边方面大 胆？因为我冇睇，但我事后见到有人 cap 图，咁啊 cap 咗个图摆上我 Facebook group 啦。咁然之后就系你，因为你有上头发班 作曲作词人啊， 系啊。咁我估唔到你真系冇戴眼镜上台啦。 系啊， 但因为我知道点解话你艺高人胆大啊？哇，好老土呢个字， 艺高人胆大，周深呢个字、啊， 我70年代嚟嘅，其实 坐时光机嚟噶你。 系啊，咁 唔紧要啦，再锋利嘅都生锈嘅。 因为我话吓，因为你唔戴眼镜，我记得你完全睇唔到嘢咁滞噶嘛。 蒙噶，我发觉 系啦。咁我就 你完全戴唔到隐形眼镜嘅咩？ 我戴到嘅，但系我戴到咁上一只眼会痛，同埋开始蒙嘅。所以我初头戴嘅时候，我都觉冇乜问题。但系去到我睇翻啲相嘅时候，我发觉同其他人嘅合照咧，虽然已经唔系好多啦，但我见到我对眼原来系蒙嘅，就系因为我要 你惯性都系 系因为 其实你戴完眼镜嚟。而家對住我講嘅都係懵嘅， 都懵啊！ 隻 眼有時 咁樣望我嘅， 因為有啲乾乾地嘅關係。 其實習慣嚟嘅，你好似我個人散發住一種太陽一樣嘅光芒， 係 太殘眼啦！ 所以你唔能夠睜開你嘅雙眼望住， 係啊，好殘眼。 呢啲係自己不為意嘅習慣嘅。我有一個朋友男仔嚟嘅，係佢有一個習慣係佢會突然間同你講嗰下嘢啦，佢好大力眨眼，好似望到啲咩咁樣，佢好。个频率系好高添嘅， 但系佢唔知嘅， 佢自己唔知道，唔系佢自己知嘅，因为佢应该长大咗开始人话俾佢知好古怪咁样，但系真系改唔到咯，因为已经系十几廿年嘅事啦， 系咯 系啊，嗰啲 同你嘅蒙眼系一样咯，你习惯蒙一蒙个眼咁样， 系啊， 系同埋另外第二样嘢就系我另一个坏习惯就系寒背啊嘛。即系我嗰日退之前，譬如 Eric 你都有提过我啦，然后去到现场嗰日喺 睇落高大啲， 依个嗰个叫嗰叫咩更衣室嗰度，即系大家换系咪叫咩化妆室啊 ？Sorry， 更衣室呢个字真系咁难谂， 我谂唔到嗰度叫咩，因为佢又唔似更衣室咁简单， 喺后台咪得咯， 后台间房度系啊，有啲 有经验嘅，有经验 啊，系啊，真系唔同啲啊，真系上紧 唔系黄天嗰我间房。 系啊， 佢要尊上房。我间房喺边啊？ 喺我间房嗰度嗰阵。 你嚟我间房休息下换衫。 系有啲其他同事前辈，譬如 唔系啊，系我间房啊。不过唔系净系我间房， 我哋一齐用我间房啊嘛。 冇问题啊。 系咁，大家都会提我，就叫我即系企直啲，因为当我如果好 relax 咁样企喺度嘅时候，即系喺度等紧啦。我个人系会撇晒挛晒啊， 虾米人啊， 系啊，就挛公虾米咁啊。咁所以到我上台嘅时候，我不断提住自己两样嘢，第一就 系 企直啦，第二就 上个礼拜仲记得就系唔好跌个掌啊嘛。我嗰日真系谂住呢样嘢。 我哋嗰一日仲讲紧啦，前一日录节目。 系啊，唔好跌个掌。咁然后去到现场嗰一下，咁我初头冇谂咁多，上个台要做咩？谂住递俾佢就，即系递俾得奖者就算。 递俾佢， 递俾打得奖者就算噶。 佢系边个？ 咁然之后咧， 唔知就提醒大个唔好答啦。 系啊，你叫我继续讲。咁当我见到因为我系最尾一个负责递奖嘅，咁我见到隔篱我哋譬如阿莫莉啊、Bear 佢哋嗰啲咧，系会先握手再递奖。 系， 咁我就谂死啦！如果我要握手，即系话我得翻一只手托住个奖啦。 哇，你真系谂得太 detail 啦！ 唔系，系发生紧噶嗰阵时，即系到我噶啦。咁然后到我伸只手出嚟，真系握手嘅时候咧，我得我左手拎住个奖咧，佢摇啊，佢真系有少少摇，我有少少拎唔稳，因为冇谂过原来咁重嘅一只手拎。我嗰下有少少惊，好大力咁样捏住佢，咁握完手就即刻就两只手扶住递俾佢，所以就冇事啦。最后 系啊，咁大手汗嘅，我就湿湿地。 系啊，所以我上台之前系咁抹干只手啊。我有谂呢啲啊， 印晒纸毛仔嗰啲，即系你嘅 抹落自己件衫度。 我系企喺佢隔篱嘅。咁我当时我有睄挂佢，我又唔觉得佢咁紧张，即系佢唔知个脑入边谂紧咁多嘢咁样。 搵啲嘢谂下啊嘛，嗰阵时，因为我松开手嗰只个足椅咁重嘅。 咁你一上到企喺个台度，你就系净系谂住唔好跌，唔好跌，唔好跌。 同埋谂下望边度咯，即系台下面要望住边度嘅，同埋要笑啊嘛。 咁你拣咗边个嚟望啊？嗰日台下咁多歌手。 我嗰日我冇啊，我 泳儿 冇 focus 啊嗰阵时，我只眼放空望住 Harry， 好多人望住泳儿， 你都唔知望边度啊！有阵时啲歌都着得咁靓咧。又唔系咁好意思啊！ 梗系望老细啦， 系， 但系老细有几个望边个老细啊？ 个个都望啊，成排都望， 净系望嗰排咯， 逐个逐个望啊，第一排一定要望， 一系就望镜，即系望剔紧你嗰部 cam， 系啦， 佢又唔系好知剔紧边部， 系啦，因为通常系好难知嘅，因为佢哋会跳嚟跳去噶嘛，你可能追唔切嘅，咁唯有望老细咁样啦， 系啊，所以咩都望， 传递住，因为嗱，你望老细好危险啊。你望老细，你就要谂下，你当时你嘅情绪会反映咗你嘅眼神入边咧，即系你喺度思考紧，我又要唔好缩薄，你要企直，同埋个掌跌下跌下摇啊，咁样，你只眼神就开始闪烁同埋鬼笑啦。而你用呢一个眼神 ，Big Eyes 啊 ，Big Eyes 嗰套戏《大眼睛奇缘》， 你用呢个眼神去望住老细嘅时候，就好古惑啦咁样。 系，所以 你又蒙眼，又蒙少少。 好似上台嘅时候都冇事嘅，咁但系我都仲加多样嘢提自己望台下嘅时候啊，精神呢只眼，精神呢只眼，精神啲， 系啦。 因为 big eyes big eyes， 因为小公你喺台上面，你唔知道有边一个人会望你。因为一般譬如司仪讲紧嘢，咁咪黄天讲紧嘢，咁好多时候正常人都会望住司仪，但系总系有啲人咧， 但系你就唔望，你净系望住老细。 唔系啊， 唔系佢意思台 下啲人啊， 你以为全部人净系望住讲嘢嗰，其实唔系噶，有啲人系好中意望侧边嗰啲嘢噶。咁所以梁德辉一定系咯， 因为我都系啲咁嘅人咯。所以我就知道 隔篱有啲人会鬼鬼祟祟做啲咩 吞扑啊，会唔会喺度啊？ 冇得倾偈啊！ 系啦，咁所以我又顾虑埋呢样嘢，所以我要摆到自己好精神出嚟。 咁嗰日妈妈有冇睇啊？ 嗰日 爹哋妈咪有冇睇？ 有啊有睇嘅，佢哋都，佢哋话认唔到我嘅，系啊。 你又话今晚有你份嘅， 点解你冇上过台嘅？ 同嗰啲幼稚园做舞台剧一样，你又话你上舞台剧，点解我见你唔到？系啊，我有棵树啊， 我认唔到啊，因为我嗰日着咗一个一件长褛嘅，因为我系未着过呢啲类 咁啊，成 系啦，咁所以我自己都睇唔惯自己，跟其他人 睇唔惯。 你话你睇唔惯定睇唔过眼话？ 一两样都有啲啦。 我睇唔惯自己同睇唔惯自己。 睇唔惯啦，睇唔惯， 睇唔惯自己咁靓系嘛？ 系啦，我都唔系好觉嘅。咁我有啲朋友就话啊，周柏豪上台嗰阵咧，我以为嗰个系你嘅，咁我系开心咗一下嘅。 你朋友会唔会太虚伪啊？ 系啦，咁我系开心咗一下嘅。跟住话不过嗰个唔系我嚟嘅。 唔系， 我 啲朋友有冇？ 有 冇？ 你啲 friend 有冇定期验眼噶？ 有冇定期验眼？好多年冇。 提下佢哋好啊， 系咯， 都需要噶。 认错周柏豪系你 呀？第一下咯。系啊，跟住之后就冇啦，我唔知点解啊！我啲朋友真系好啊，对我 对唔住啊，我哋冇 screen 过佢今日讲呢句嘢啊，我哋妈， 我突然之间谂起 周柏豪，对唔住，佢唱片公司。 咁黄天怡咧，你有冇谂住自己会扑啊？会扑啊？会扑、啊？ 我有谂过， 好紧张啊！ 我谂过，系啊，我发觉咧，而家真系冇办法，即系譬如咧， 以后都着高踭鞋翻工咯， 习惯下。 又今日咧，有唱片公司同事经过，咦，今日冇着高踭鞋啊？ 系咯，练习下啊嘛，好似中环啲 O L 咁吓，起码三寸先啊嘛。 平时系好难行噶啲鞋。 你咪我而家嗰间 gym 咧，个 reception 咧，个 receptionist 咧，啱啱新嚟咗一个 女仔嚟嘅， 女仔嚟噶。咁平时我哋 receptionist 系着系便服啊，或者好 sporty look 噶嘛。 系啊， 但佢系着 成套 OL 套裝嘅。咁我哋有好多啲 coach 咧，即係哇咁樣啦，好靚嘅，真係靚嘅。然之後佢喺個 gym 係著住一對三寸高嘅高踭鞋行嚟行去咁樣， 得得得得得咁 啊！係啊，再健步如飛， 哇， 企得好直。好靚， 其實係啊，有時 試下啊嘛，你 著高踭鞋咧，你反而自己嗰個 gesture 會注重啲啊，因為你又驚撲，又 個攞油好用力嘅，其實 係啊係啊，我同 Alison 有研究過呢樣嘢， 好多人就攞油唔識用力，你所以就寒曬背行到馬咁咯。 女孩子平時著高踭鞋真係要留意，腰 pat pat 同埋腳其實都三樣嘢都要用力嘅。 雖然著得多，其實真係唔係咁好。 係啊，對腳趾會外翻噶嘛，啲人 腰啊嗰啲，如果 portion 唔靚，好 高踭鞋咧，我覺得咧真係係真係會令女仔靚啲嘅。但係咧今時今日咧，你知嗰啲高踭鞋唔係人咁問噶嘛，高度咁咧，你以為自己著到好高啦，即係自己好巴閉啦，我畫到。个终于可以拉近同人哋嘅距离啦，咁样拉近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啦，咁样。但你会发觉咧， 靠高踭鞋。 但你发现咧，原来所有嘅女歌手啦，同埋女司仪啦，都系想拉近人与人嘅距离。 系啊。 咁你发现你自己买咗，你以为自己着咗好高咁样啦，但因为人哋都着咁高噶嘛，甚至乎比你更高嘛，咁其实咧，所以咧同。女仔之間個距離係冇變過嘅，即係啦，譬如 Alison 係高過我某一個高度咁樣嘅，咁佢最後都係高過我某一個高度咯。但我同藍思怡就會有拉近咗，因為佢哋就真係真材實料嘅，佢哋冇自信戰嘅咁樣，係啦，即係同佢哋平時一樣高度嘅咁樣。咁咧就有個小插曲嘅，就話說咧，嗰一 part 阿波成都有份嘅，但我唔知佢有冇留意到啦。就話說咧， 有思考啦，佢而家喺度。 我哋咧 有一個思考樣， 逆思考者我哋， 逆時間思考。我哋有一 part 咧，每一年都有嘅，嗰 part 係好重要嘅，就係咧就係向我哋嘅。 有邊 part 係唔重要嘅？ 我话呢一 part 都系好重要。 我话呢一个位咧，真系唔知点算啊！ 作为一个咁有经验嘅司仪，佢都part part 都好重要。 但明明头先就系讲咗嗰 part 好重要。 咁我话呢 part 好重要，都唔代表其他 part 唔重要啊？系咪先？ 我系识一个黑心嘅一个观众， 真系抛得到佢。 你系嗰啲咩黑魔猴咯？你系啊， 黑心精啊！我系。 唔系呢 part 好重要嘅原因咧，系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即系我哋会俾。掌声啊，俾 spotlight 啲歌手咁样啦，但我哋其实好少俾 credit 俾一啲音乐人嘅，即 系 纵然可能我哋平时播歌啊，或者你歌手得到某一个奖，你都会话作曲填词系边个，边个监制， 嗰啲成日有阵时 miss 咗啦，系 啦， 系 啊，系啊， 咁所以咧呢一 part 咧就系其实同攞到金曲奖幕后嗰一班作曲填词人致敬嘅，咁就由我哋成班 DJ 咧就将个奖即系交到去佢哋手上咁啦，咁咧我喺呢一 part 咧就嗰个摆位咧就总之所有嘅得奖者同埋我哋啲 DJ 就一早铺成晒一个台噶啦，咁我就喺后面度出嚟啦，咁我路就喺隔篱度等我，就问 PA 嗰啲朋友就话出去啊！啊得噶，等佢哋排好先出去啦。咁样好啦，到我出去咯，行咗，你当行出嚟，然后要转一个九十度角，就系向前行去到台前啦。咁我净系行咗打横嗰一 part， 一转九十度角，我就见到前面噶啦嘛。咁我就见到台下面咧做直播 show 咧，就有一个 FM 哥哥嘅。咁佢通常咧就会鼓励大家拍掌啦，即系叫大家要现场，系啦，因为个 cam 翻嚟，好啦，大家拍掌。同埋咧，佢就会负责咧有咩事，即系如果系 overrun 个时间唔够咧，佢就好大个圈话俾台上面嘅人知唔够时间啦。咁佢一见到我咧，佢冇圈嘅，但佢不断咁样。定手叫我过嚟， 快啲嚟啦，快啲嚟啦！ 叫我快啲，咁佢做完呢个动作咧，佢就已经倒数紧六秒、五秒。但因为我仲有条直路行噶嘛，咁如果平时咧，我一定系跑过去冇问题啦，系咪先？但系因为我着咗嗰啲高踭鞋咧，我就唔可以跑，因为好惊扑亲啦，就系因为。咁於是乎咧，我就要好碎步咁行過去，好似蝦俾人 踩高橋咁， 蝦俾人踩 企我啊， 左右搖唔係重要。 我個心入邊係有驚驚，唔好而家跌啦，同埋咧要喺六秒之內咧企到上去嗰、那個升高咗少少嘅台上面，然後企穩，跟住咧仲要扮到好鎮定咁樣，因為個 cam 之後就應該係即刻直播啦。好在我行到上仲有應該仲有成秒到嘅時間咧，你可以。企一企先，但系咧你已经咧，你系谂住呢一，因为我自己心谂啊呢一 part 得我一个人咧，我要镇定啲做先得噶。咁你梗系谂住咧企好， 慢慢等佢倒数啦。 系啦，仲系辛苦紧口气先嚟。 你未到个人已经紧张。 我再一企上去咧，一停已经开始 ，hello 欢迎大家已经。已经讲紧咯，完全冇时间谂。 平时冇再开运动系弊啦，因为好出 冇喘。 喂， 真系好紧张。时 啦，到时会有。 嗰班助理真系好紧张。 大家咪好紧张咧？ 我都好紧张。 所以都几难做啊！俾你听， 唔系，但系经验嚟嘅。以后咧唔好理，叫佢哋出去 posing 咧，一齐行出去企啦。 其实都系， 其实 系，即系稳阵啲啊嘛。 系啊，电视 show 啊嘛，咁样样。 系啊， 咁样。喂，咁恭喜晒嗰啲 所有嘅得奖台前幕后嘅朋友都系。 系啊，咁啊，但系就系、我成日都话，譬如攞唔到嗰啲又唔使太在意啊。 系啊， 同埋啲乐迷咧，我都几好啊。有啲乐迷好上心噶嘛。 嗯， 系啊，但我反而欣赏啲上心嗰啲乐迷嘅，即系佢关心边个得奖，边个唔得奖咁样。系啊，因为你想，如果你唔 care 佢啲香港啲音乐，其实你唔会理噶嘛，即系你唔会谈论添啦， 即系仲有人觉得嗰个奖佢拎系啱噶，嗰个奖佢冇得拎系唔抵啊，系啦，即系如果仲会咁咧，其实真系好难得啦，喺我哋今时今日。 系啊，即系你依然会为一个你中意嘅音乐人或者一个歌手攞唔攞奖，你会咁执着咁样，我觉得好噶。 都要多谢佢哋系嘛？ 多谢佢哋噶，但系我就系话都系嗰句啦，就系其实。最重要即係你話獎係其中一種嘅肯定啫、但我成日都話，如果係你係真心 support 嗰啲音樂咧嚇，咁、你就真係，譬如佢哋出音樂嘅時候、出歌嘅時候，你真係俾錢去到買啊 嚇， 有 show 你咪去睇啊咁樣咯。咁呢個真係佢哋最實際嘅一個去支撐佢哋嚟緊個音樂能夠做嘅一個好嘅方法嚟啊嘛。因為如果冇錢冇得做咯，真係好現實噶咁啊，所以 係啦，新一年咯，繼續支持佢哋啊， 儲錢 係啊，儲錢買過買。买碟啊！ 好似好多歌手嚟紧都会出碟噶啦，已经 差唔多噶啦。 系啊， 你上年已经开始 plan 紧今年啲嘢啊嘛。咁、今年年头都好几个歌手出咗碟啦，咁样 过年利是先拆咗又可以买咯。 咁、有啲又好勤力啦，好勤力。上年已经不断有歌派啦。 系 今年年头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 1月12号 啊。 佢首歌会上个礼拜唔知七号八号已经拍上台啦， 系 啊，就系俾阿波盛啲朋友以为同佢好似样嘅周柏， 冇理由， 仲系叫小白添，又系，不过佢一只猫唔系一只狗。 我喜欢和你重活对立，从你眼光忘记化妆，下次也地接纳。我固执，用我固执和你诚实告白，言辞无论太辣，如甜品那样笑纳。痛哭能压力没拘束，和你笑声才最坦率，无需要扮冷酷。两个杯和两只鸡，和你甜蜜一屋，情迷容易中毒，连条汗也是折磨。When I see your face, everything gets erased. This could go on for days, anything for a taste. Drew going down my face, can't remember my name. Does it matter my name? Definitely insane.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to this world. Damn, be my girlfriend. Look at sun tan, build a big tent. What's the odd chance? You don't got a man. You want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up, we'll have a house in the birds and I can make you pregnant. And then the children they can play in the backyard. On the weekends, you can take my hand and we can go swimming on the stars in the sand. Damn, I got big plans. If I was your man, what the fuck? Can I get a dish for the jewel on my chin? 个 CD 盒 fit 咗吓，都系都系首好歌。郑欣宜 featuring 有听段陈奂仁啊新嘅歌叫做 Stupid with you。 一本好书可以系无所不谈嘅朋友、人生嘅导师，甚至系纷扰世界嘅避难所。 一本好书嘅诞生绝非偶然。 如果你过去一年都遇过呢一啲不可多得嘅作品，诚意邀请你同更多人分享。 第八届香港书奖现正接受提名， 请即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提名你心目中嘅年度好书。 截止日期2015年1月20号。 香港近年的社会运动，无论发起人或者参与者，都有年纪越来越小的现象。有人归咎是学校通识科令学生变得激进。 通识教育是当年教育课程改革的重头戏，施行了六年，宗旨是否达到呢？学通识的一代视野和思考方法和上一代有什么不同？在后占领年代，教育公民意识和启导学生关心社会的通识科又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铿锵集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黄思恒报新闻。一传媒工会理事长李家聪话，过去针对一传媒的刑事毁坏案，大部分都未破案，呢啲行动一次比一次升级。工会谴责凌晨针对一传媒的连串案件，认为是严重破坏新闻自由以及企图打压发声空间。被问到员工会不会担心安全，李家聪说，不断出现威吓行动，同事愤怒多于恐吓，同事是愤怒多于恐惧，强调一传媒的员工越被打压会越坚定。他又说，接连发生针对一传媒的暴力行为，反映出本港言论空间收窄，政治环境转差。本地活家禽批发及承办商和渔护处达成共识，今晚会在打鼓岭检查站试行新的运作模式，节省运输物流时间。本地活鸡承包商郑展强说，他们认同将四架分流运鸡车预先停泊在打鼓岭检查站外，当活鸡由农场运到检查站之后，就可以即时车过车，节省时间。他建议改善打鼓岭检查站的隔音设备，希望可以尽快放宽出鸡数目上限。新居屋申请今晚7点钟截止，大批申请人下昼冒雨到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递交表格。人龙围绕客户中心所在的大厦，估计最少长达几百米。截至昨日下午5点，房委会乐富客户中心收到33,600份申请，其中96%是白表，仲未计算经屋邨办事处接收的绿表。民阵计划下个月1号发起游行，预计50,000人出席。民阵发起人陈善盈表示，游行在当日下午2点钟出发，晚上12点钟之前结束。民阵未有计划继续留守，暂时亦都未收到团体打算在游行之后继续留守的通知。如果收到，会再考虑怎样配合。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游行期间发生警民冲突，陈善盈说，期望警方克制，不要挑动示威者的情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是天阴有雨，天气寒冷，气温介乎11至14度。听日稍后雨势减弱，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三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区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银澳路嘅中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噶，车龙咧就排到去环保大道嘅回旋处。就系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咧，近住银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中慢线受阻噶，车龙就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 咁而较早前摩地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受到强风影响而封闭嘅青屿干线桥面中线咧，亦都已经解封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劳工子弟中学对开。咁最后提一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大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五个 Eric 拥有嘅特质：眼细、 性感、 微粗、 有殺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Harry 机顶盒， 又嚟到星期一呢一个时间咧，有 Harry 机顶合合合啦！哇，今个星期 系咪今日有新嘅背景音乐啊？ 系啊，今日有新嘅背景音乐啦， 期待啊， 超级期待啊！ 嘅上次嗰个系最迷情人啦、 啊，系啊，可以跟住跳茶舞噶嘛？上次嗰个系 最迷情人，系陈慧琳以前嘅一首歌嚟噶， 系啊。 系啦，今日有 嗰种小岛风情啊， 系啦，今日有另一个风格啦，又 系啦，我都想知系。 嗱，咁今日咧呢一个机顶合合合咧，嗰一个嘅主题咧就系同呢一个洗手间有关系嘅，而特别系喺呢一个男洗手间。 有咩咁感触令你要？ 因为我前排去咗一个商场嘅时候，去一个个洗手间，咁啊男士个尿兜嗰度咧，我见到佢有一个好得意嘅设计嘅。咁啊，嗰个设计就系讲紧喺嗰个尿兜个上面咧，平时可能会铺咗一块嗰啲胶垫或者有一啲叫做除臭嗰啲剂喺度啦。咁一个最 basic 嘅设计，咁但系咧佢咧就冇嗰个咁样嘅除臭剂，佢一个绿色嘅垫铺咗喺底。 我见 佢 系有人样嘅。 系有啲有人样啊，系啊，喺有啲电视台嗰度有人样贴咗喺嗰个尿兜度。 中意佢， 你就你唔中意啲咩人，你就贴佢个样喺度就得嘅咁样。 好爽噶，你去厕所。 系啊， 但系纸嚟噶系嘛，有人样嗰啲。 可以过膠， 你可以过胶贴喺度都得嘅。 我以为系除臭剂有个样， 唔系， 即我以为整个粒但系佢个样咁劲。 你过胶贴喺度，你就可以撇佢啦。 咁咧就系男仔同女仔去厕所好唔同嘅， 系有少 少。因为我哋唔会咁目标性噶， 系啊，即系唔同嗰个方法。 啊，我哋男仔会有啲目标，有少少乐趣喺度。咁啊， 可以提高佢瞄准， 系啊， 嗰个系专注度， 系因为你 保持嗰个洗手间嘅卫生， 有 target 啊嘛 ，target orientation。 即系我喺嗰个商场见到个类似，佢就摆咗个龙门架喺度，然后龙门架之前咧吊 似， 类似啊，同你头先讲， 唔系到商场类似， 唔系讲去咗类似，系啦。咁啊，有个龙门架，然后吊咗个足球喺度咧，亦都系等你可以瞄准佢。咁啊，叫做有啲嘢瞄准下啦，等你唔好 弹 射到周围都系。系啦，呢个亦都系嗰次试过之后，我觉得嘅一个 水花四溅， 系你撞到个波就会弹翻出嚟嘅。 系 啦。咁但系咧个问题， 即系好多人唔中意用尿兜，系因为佢好容易弹翻落条裤嗰度咁。 系啊系啊， 如果你夏天着短裤，你净 feel 到啊手背有少少咁样， 所以要洗手就系咁解啦。 但系练弹翻个系好紧要，你记唔记得嘉年华嗰个男仔佢全部攞咗啲都系话咩？佢 系啊， 佢 识 系啊，弹落嗰张台度噶嘛， 系佢识得弹落张台度入翻去咁样。 系要计算好劲。咁啊，今日咧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关于呢一啲男厕尿兜嘅设计嘅。 Okay. 第一条问题， 尿兜合合合啊？ 系啊， 好，第一条嚟。喂，第一条系，喂， 第一条啦，嚟啦，咦，佢冇反应啊？咁我 今日啲基建。 咁使唔使叫翻另一个小白啊？ 好好，第一个嚟。 第一回合 ，Round One。 充满住惊喜， 好哇！好似觉得系要左右喐佢， 你系好钟情呢类嘅音乐？ 我唔知道啊，我上次拣到上次 音乐， 上次嗰种唔同嘅音乐， 呢个小岛情怀咯， 廉价酒吧， 只系去泰国嗰类嘅酒吧， 唔好啊！泰国啲酒吧而家啲音乐好出色， 系咩？呢个似系咩？ 即是你懂得搞巴黎要搞间巴出来的听执的咯 为什么啊为什么是这个战队啊 这个是这个这个感觉 有什么灵感给你觉得是这一首呢 因为感觉来的纯粹是真的听 到。那感觉是什么是正的 我跟执啊我跟住我跟住他咯。follow 到呢个音乐冇抗拒感啊 ，follow 到， 我想 unfollow 你 ，follow 到个音乐， 咁咪俾佢 chop panel 位自己 follow 住我必讲嘅，我觉得会好听。 喂，讲翻呢个问题啊，喂，大家咁兴奋之余， 我发觉呢个环节咧， 亮点 个亮点系佢个 音 乐底嘅 choice 咯。 你每个礼拜都试下揾一个新嘅， 系我哋不嬲都 揾到系一个， 揾到个 大家都喜欢嘅， 好好好啊。 大家可以表达你对呢个战顶，你可能觉得哇，我觉得正，好啱。 我觉得就有人会中意嘅。 系啦，你可以喺 Facebook 度话俾我哋知。紧 张啫，你又发， 我又起 又有下气啦。 系 啊。哇！呢个哇，音乐令我好急不及待，你可唔可以摆呢个第一题？ 喂，第一条问题啊，就讲紧咧呢一个嘅尿兜嘅设计。咁啱啱讲过，即系头先有可能黐啲人样上去，或者 上件羽绒先。 要啊，一路除紧一路讲啊，真系想跟住跳舞啦。 咁 我喊啊，真系。有冇快啲讲？ 咁以下咧有四个嘅尿兜设计咧，其中有一个系假嘅，咁另外三个都真实存在住，系即系等啲人可以有啲娱乐咁去洗手间。嗱，第一个就系咧， 厕所都可以播呢种音乐， 得噶，会去得快啲添啊！第一个咧就系喺嗰个尿兜嗰度咧，其实平时嗰个尿兜嗰个叫肠胃啦，佢就装咗一个感应板，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叫类似好似嗰啲平板电脑嘅 mon 喺度，个感应板就系感应紧咧你小便。咁然后呢你譬如左右咁样去呢佢就好似感应緊你嗰啲遥控器向左向右、其实就玩緊一个游戏好似你拍玩嗰啲咩 Temple Run 咁样、向左向右向左向右。你喺洗手间呢如果你嗰、那个、那个水位向左向右呢咁嗰个角色就会跟住你向左向右移係一个游戏嚟嘅。呢、个就是第一个设计。 好、好大机会系嘅呢个。 第二个啦就係、直情设计到呢一支吉他咁样，然后佢会有一啲弦线掟掹喺度嘅。咁你洗手间咧，譬如你啲水打中佢咧，佢就会有唔同嘅音乐。咁咧，你直情一路去嘅时候，你打中唔同弦线咧，就可以有唔同嘅音乐出嚟。咁 即系如果 Mister 佢哋五个一齐去洗手间， 系啦，就可以 jam 一只歌啦，直情系啦， 系喎。佢哋各自有一个吉他嘅弦线，定系点先？ 一 定系几个加， 一人一把。 直情系一个一个尿兜位咧，系有一支电吉他，有 独立 支弦线，独立咁样样 嘅。即系一把。 咁你去厕所嘅时候就 Mister 啱啱有新歌牌啊， 系 佢哋可以考虑呢个新嘅 interactive 嘅， 系啦。咁而 互动形式嘅演出 係啦啊讲返头先第一个 game 呢佢係会有分数係会即时显示到佢玩完每一 round 之后有一个排行榜啦。咁啱啱呢个吉他嗰个玩完之后呢佢直情可以 download 佢个 apps 佢就会录低咗你就可以攞返佢。係啦。 跟住呢个 A 吉他之外有 water 吉他。 你可以听返佢哋叫做吉他 P 佢哋叫做 吉他 P。 吉他 P 呀係呀。咁跟住呢第三个就是可以画画嘅，即系佢嗰个尿兜嗰个直情系一块画板，上面又有个 mon 显示，咁咪嗰个水掂到边啲位置就会好似一支笔咁样画画画画画，画完之后又系你又可以 save 翻佢拎走咁样样。 呢个因为水会流向下流啊嘛，咁如果你要感应嘅话，咁啲水咪会 同埋呢个创作幅度太大啦， 系咯，呢个可塑性。 最后第四个，佢就系咧有一个meter 喺度，即系嗰啲测试咧， 可 以测系一个表可以测试咧你嗰个速度。同埋个力度嘅，咁亦都系完咗测试完之后，佢有个排行榜摆喺度，就系讲紧你时速几多啊，个力度系几多几重啊，咁样 可以打网球咁样。 系啦，咁样样去 測。呢个资料对于男性嚟讲会唔会有啲咩帮助 咧？ 想问。 冇啊，可以一个比赛啫嘛，好似其实睇边个力嗰、那个时速高啲咯。咁以上四个咧，有一个系假的。 佢话咩话可以 check 到时速同埋乜嘢？ 个力度啊，即系打上 去。我想问时速同力度假一样，你会拣边样？三二一。 佢系有关系嘅。 有 时速同力度系 有噶， 假设冇啦，时速同力度， 我会想力度咯。 你要力度。 系啊， 力度咯。 力度。力度大可以打死人。 力嘅表现。 咪变死你 啊！无端端仲可以打死人。 我真系叫腿穿墙啊！ 我觉得画画我系假嘅， 画画假，我都觉得 画画系假，两个都觉得。 咁我觉得 做咩即水墨画？ 系咯，即系泼墨咁样样咯。 系。 好，真正嘅答案咧，系你哋要拣多一次。画画呢个系 真 系真噶，佢真系可以画到画嘅喺上面，就好似诶。 咁力度系假啦。 力度，我突然转得咁快。 你唔系我，你话你咁讲。 唔系，我讲你个态啊。 我觉得吉他系假噶咁。 咁我觉得系力度系假。 吉他可能系佢抄嗰个游戏机个玩法。 吓， 力度系 力度系假啊嘛。好， 你哋两个有一个人答啱咗啦， 系啦，今次终于系咁啦。 答啱嗰个、就是， 你唔好抢佢个对白嚟讲啦。 答啱嗰个、就是， 佢已经有音乐呢个亮点，你听下。 咁系咯， 一两个亮点 double 每一个主持人都要有啲招牌对白噶嘛。 真正嘅答案系咧，测出嗰个系假嘅。 真 啦，你嗰个系真的， 佢嗰、那个， 佢嗰个系假的， 佢嗰个系假嘅，即系佢拣测出嗰、那个，嗰、那个系假嘅。 做乜迷失啦？个音乐令到你好 confused 佢真系夏威夷啊，真系。 佢 嗰个讲 法 令 我好 confused。 系啊。系啊 ，Eric 讲嗰个咧就假嘅，即系佢系啱咗。吉他嗰个真系有嘅， 喺边度？ 喺外国嘅一啲酒吧里面有嘅，但佢冇讲实质嘅位置嘅。 咦，如果唔系真系叫啲 band 去夹下啊嘛，正呢、 這个。系啊，因为佢 有趣呢、啊、 个。佢直情系有 set 咗一支 cam 喺个尿兜上面就影住你个样，咁啊影住啲人入到去厕所好疑惑嘅，咁啊一去洗手间嘅时候以为纯粹装饰，跟住一屙咧就即系嗰啲电吉他就响啦， 系咪要咁响啊？ 佢系真系突然之间响啊！睇佢个自己去紧厕所个人，你见到震一震。 即系你唔可以大提琴嗰啲好优雅， 唔系佢系电子吉他嚟嘅，系啦。咁然后你 jam 完一只歌之后， 如果你二胡嗰就音乐即系好， 咁样就好啲啦。 觉得会弯曲啊， 好耳嚟， 越嚟越弱咯，嗰个声 会弯曲啊。 系啊，咁另外仲有啲设计咧，系热能咁样样嘅，譬如你去洗手间，去尿嗰个位置咧就会红色啲、热啲嘅。系啦，即系侧边嗰啲就会蓝色啲，感热多啲嘅咁样嘅设计咯。 哦，即系等你打出嚟有唔同嘅光。 系啦，系啦，系啦，个尿都有唔同嘅颜色。 Windows Media Player 喎， 有噶，系啊， 因为 default 嗰 啲 荧幕保护装置。 啊，好系呢啲啊吓，你兜呢啲你唔够我嚟啊，黄天怡， 我认输呢一题。 第二回合 ，Round Two。 哇！好紧要啊！呢下 好紧要，个嘈紧气咁啊，好似厕所咁，要嘈一嘈气。喂，嗱，跟住咧，第二条问题啦，咁啊，亦都系同呢个尿兜都系一样有关系啦。 梗系啦，因为你开头话三个主题， 冇错，咁 唔系噶，佢上一次三题入边得两题系同 吸取咗上次嘅教训，我唔会乱咁嚟噶啦。 佢有机会唔系一个系列噶， 你冇吸取到音乐嗰个教训。 因为音乐系冇分对与错噶， 音乐呢啲有主观嘅。好嗱，第二条啦，就是、关于内地咧、 啊， 有一个尿兜咧系好特别、好奇怪。我一般男士去可能离地只系讲紧80cm 至到1米咁高左右啦，但系喺内地有一个尿兜离地咧系有1.5米咁高嘅，即系有 一个小朋友咁高， 小朋友咁高， 唔系有我咁高。 计嗰个底喎， 自己一个小朋友 系啦，系有1.5米。 我联想唔到我个尿兜同我一样咁高啊！ 好 vivid 啊，呢一个印象。 哎呀，即系高过你啦。咁但系究竟点？ 唔系高过我，我高啲嘅都系。 即系喺个头壳顶翻个尿兜咯，呢 系系啦， 佢顶住个尿兜出嚟咯， 或者有个神像 托住喺你个头度。咁啊，但系讲紧就系 点解要咁高啊？ 系啦，无端端点解会有咁高咧？咁以下有四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咧系真嘅。第一个。就是讲紧，因为当初咧想设计呢一个洗手间喺一个餐厅里边，嗰个人就话要求咧要高人一等嘅，即系呢个尿兜。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多多要求，就令到嗰个设计师咧就嬲起上嚟，于是乎就为咗迎合佢高人一等咧，就整咗个特别高啲嘅。玩佢嘅就整到成1.5米咁高嘅一个尿兜， 整个贴喺天花板吊咗喺度啦， 系啦， 即系放翻噶啦， 系啦，即系纯粹整蛊翻佢嘅，因为佢话要高人一等啊嘛，即系俾个 concept 佢。第二个咧就系讲紧咧，曾经咧其实嗰个洗手间咧1.5米离地1.5米高个尿兜咧先系正常嘅水平，不过因为曾经下陷咗呢个地方下陷咗，咁所以咧残留咗嘅只有嗰一个嘅1.5米嘅尿兜，咁而家所见到嘅嗰一个嘅。那个水平咧，其实系比以前系低咗嘅，因为曾经呢个地方冧过，所以先至会有两个高度嘅尿兜出现。 第三个啦，就是因为咧呢一个地方咧，迟啲会有一位明星拜访，嗰、那个就系姚明啦。佢预计姚明有机会咧嚟到佢间餐厅，咁所以咧就翻佢个高度咧，就设计咗个姚明专用嘅离地1.5米高嘅尿斗。 咩即弃嘅嗰个厕所？ 唔系佢摆到噶啦，永远都系摆到噶。 即弃噶，用一次要整一个。 然之后咪作出嚟，然之后摆上网卖咯。 姚明都去过嘅， 姚明专用， 姚明用过添嘅，直情 即系 Britney Spears 喺我哋诶 salon 剪完头发嗰阵头发啦，咁样嗰啲咯。佢抹个鼻嗰个厕纸啊，咁。 咁而家就姚明去过，又可以 系用我嘅尿兜啊，咁 系啦。咁第三个原因就因为姚明即将有机会拜访，所以佢就设计一个。而第四个咧，就因为纯粹呢个水喉位唔啱，咁但系佢亦然都要坚持整个尿兜，所以为咗就翻个水喉位，佢、這 個、 就 即系会唔会太真实啊？ 整咗喺上面啦， 我成谂到，即系好内地。嗰啲翠文同内地翠文通常系呢种结构， 然后就变咗一个景点啦。 系啦， 超高嘅尿兜。 系啦，好 ，Eric 估系水喉位唔啱，黄天怡你估咧？ 仲有，其实我觉得水喉位唔啱系真系一个好 make sense 嘅理由嚟。 吓 ，OK， 所以你都系拣水喉位唔啱啊？ 但系为咗令到呢个赛事更加刺激，我决定系拣姚明噶。 好，真 姚明 几高？姚明两米， 两米噶，好似有 唔止两米咁少啊嘛。 两米几，我真系唔知道。 系咯，咁佢可能真系需要一个150cm 嘅。 我应该去到佢膊头嘅啫，大概个高度。 或者姚明听到哇，特登为咗我做一个150cm 嘅尿兜，真系好有诚意。即系正所谓唔去都埋去睇下啦，咁啊，即系唔去食嘢都埋去睇下。 系咯，系个姚明屋企嗰个尿兜系咪？ 但可能姚屋企系唔会装噶嘛？ 有啲人屋企装噶嘛？ 有啲人屋企会装噶， 真系 懒特别咁 啊，系啊，懒得嫌 好。真正嘅答案有一个啱嘅，真系姚明嗰个系真嘅，姚明嗰个先至系真实嘅答案，因为嗰 唔去都睇下， 因为嗰间餐厅位于嗰个地方系喺我唔记得系咪江西嗰一边嘅，因为嗰阵时咧亚洲有个论坛嘅，咁就系姚明有份会参与讲嗰啲即系时事啊、经济等社会议题咁样，咁姚明有机会去到，咁所以嗰度嘅餐厅咧就整咗嗰个厕所整高啲，就睇下姚明会唔会有机会咧去佢餐厅嘅时候就可以用到啦。 因为结果姚明有冇去佢嘅餐厅？ 好似系冇，好似系冇。 但系佢都博到上报啊！如果问你知啊， 因为除咗呢单嘢之外，以前都仲有第一代嘅姚明专用厕所咧，就系、是、曾经姚明去过北京一间火锅店，咁啊，因为又系太矮嘅关系咧，佢去得唔方便，所以咧 厕所太矮 系啦，咁所以老细装修嘅时候就帮佢设计一个专用嘅，就谂住姚明有机会再去啦。 高啲啊？ 唔系嗰个尿兜又系摆高啲嘅，又系摆到离地好高，咁但系佢设计完之后，姚明就冇再去过。 咁如果系马桶嘅话，咁咪好。 其实有关系嘅咩？我想问高与矮对男生去厕所 冇 嘅，系咯，可能会弹咯， 但系会弹咯， 弹到水花。 因为其实有啲尿兜系其实坐地噶嘛， 系噶。 其实你只要喺嗰、那个厕所之前铺一个好似围栏咁样块胶，咁咪挡住咗咯，咁咪唔会弹到你哋咯。 我谂我明明地， 你唔使，其实你哋去厕所，你唔会好贴个尿兜噶嘛，因为你都 惊， 系啦系啦，你都惊，因为你都惊污糟噶嘛。 突然之间，喂， 总之你唔会想身上面嘅衣物或者鞋系掂到个尿兜噶嘛，你都系觉得唔干净噶。 呢个比喻系咪好？ 系啊，你咪直接搵块胶隔住咯，嗰块胶可以成日换。 系 系，一个女人睇男厕嘅思维， 因为唔谂下。 唔系，但系你个胶嘅高度都系好唔同噶。 但系胶嘅高度容易换过你嗰个尿兜嘅高度嘛？你明唔明啊？ 清洁就麻烦， 同埋你又要加多费，又系钱嚟噶啦嘛。你净系整个兜 咁，你觉得块胶贵啲定系整个厕所贵啲？ 咁样你 厕所本身 净系整个窿，然之后伸入去， 整个桶俾大家围住咯。 咁要分 size 咯，如果而多数人都唔愿意讲个真嘅事，即系可能你有个机关可以拣 A、B、C 咁样嘅， 都系踎厕好啊，唔系即系都系嗰啲马桶算啦。 系啊，马桶。 但如果要做一个可能系姚明或者系嗰啲比较身高啲人，即系好高嗰啲人用嗰啲马桶都烦啊。 系噶，因为你又系要坐低嗰个脚， 系啊，你 个 脚又系麻烦噶嘛。 系啊，我 听过 太高嘅人咧，其实佢屋企入边可能有啲嘢系需要度身订做，即系最简单就系佢瞓嗰张 床啊。 系啦，咁可能你基本上六尺嗰啲肯定都要订做床。 系咯，吓，但马桶嘅话，你如果再升高就成个井咁高噶啦， 同埋其他一定去唔到咯， 即系咚。 嗰啲声好耐都未听到个水声， 即系你去 十米高台跳水 咁耐，因为可能拨 系啦， 咚，平时你拨咚， 佢拨佢等好耐， 咚，定系三米蛋白， 同埋咧，你都好似游艇咁走咗咯， 系啊，有啲回音喺里边回旋。 因为你有冲力嘅时候，佢快啲咁行啦，飘走咗潜水艇啊 ，submarine 一比一， 第三回合 round three。 好中意 呢个音乐，好啱去厕所。喂，第三个，我觉得好啱，好 relax 啊个人。嗱，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一个洗手间嘅研究。喺美国犹他州有一间大学咧，咁有两个教授，咁佢哋咧就对洗手间咧就进行咗一个研究嘅，咁啊研究紧系男厕嘅啫。咁以下四样嘢咧。就是佢其中有一个是真的，就是佢实实在在进行了个研究，是认真做同埋是有结论的一个研究。咁以下四个你估下哪一个是真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用厕格同埋用尿兜去小便的男士，他们的人物性格的分析有什么分别。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怎样去尿兜的时候能够减低那个水花，那些叫 splashback， 就是弹返转头。嘅嗰啲水花， 頭先我哋好關注嗰個問題， 有英文喎、啊、呢、這個。 第三個 flashback 喎、 啊，係啦， 似係真啊呢、這個。 第三個就係點樣咧？去選擇一個適合你嘅尿兜位置，因為你入去男廁，你有時都會揀位噶嘛。點樣去揀一個適合你嘅尿兜位置咧？而第四個就係講緊一個 summary， 講緊有邊啲嘅廁所格局係會令到男廁去洗手間去尿兜嘅時候唔自在，佢就會提出咗一啲點出嚟，然後等你去留意。 呢四個都好值得研究。 係啊。但是只有一个是真的他们研究的。 Splashback。因为你用 因为有 Splashback。 是的，就是水花 好有嫌疑的。是的， 你无啦啦就专门抛个英文出来。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呃你。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 这么叻。好识过。那看看你是不是真咯。 因为另外比如男仔要揀哪个尿兜，其实有很多人就提出过的了。即是你去男仔去厕所有些 etiquette 的都。 是的。 即是通常譬如我有四个尿兜，我用了最左手边那一个的。 是。 那你就不应该用我隔离那个。 即是有些潜规则的你们是。 你会隔一个才去啊。 是的。但是那些令人很不自在的尿兜的间隔我见过有很多的了。 但我会觉得咧，男仔拣边一个位置嘅尿兜，同佢嘅性格应该有啲关系嘅。 即系拣厕格定系拣呢个尿兜啊嘛？ 厕格同尿兜， 厕格同尿兜，系啊， 应该系有啲性格上嘅分野嘅。因为等于咧，你入到去 lift 嘅时候咧，啲人话你企喺边个位置，其实都系有啲性格象征意义噶嘛。 我唔同咗以前用厕格，而家中意用尿兜啦。 咁你性格上咩转变？ 有啲改变咗啦，个人 开心咗， 开朗咗，扩大咗咯，个人。 你以前用咩话？ 开朗。 你以前系用咩话？ 系用一个好封闭、好密封式嘅厕格。 入厕格咯，佢会 系咯。咁你性格就开朗咗， 好扩张， 仲拣最近门口嗰条。 正向啊，嗰个解 释。系咪好好啊？好外学外向而家外人， 边个选择最接近我讲头先讲呢？厕 格同尿兜嘅人物性格分析咯，嘅呢一个 厕格同尿兜嘅人物性格分析。 Eric 就拣 flashback。 我觉得呢啲研究啲咩力学啊，成嗰啲无无谓谓嗰啲咧，无谓嘅研究，然之后上咗去报纸嗰啲咧，一格仔嗰啲。 但你知个 splash？back 有咩关系咧？我想知 喂，好紧要， 令到你唔好弹到自己咯。 因为弹到嗰个感觉好唔好嘅，尤其是夏天你会着短裤咧，有啲会弹到落你小腿。 但系你有嗰个数据，唔等于你可以做到嘛？ 唔一定嘅，好多啲研究都系得个讲字啦。 研究还研究， 等于嗰啲 fashion show 嗰啲 couture 嗰啲都唔系俾你着出街噶。系咪先？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系 flashback，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研究， 系喎， 我会研究噶。 但系我想话，真系由你自己个经历，你都知道，其实由你拣厕格定尿兜同你嘅性格系有一定嘅挂钩。 但呢四个都， 你同我拣一样嘅话咧，就会一齐赢啦。你谂过先啦。 唔系，我都系觉得 flashback。 佢坚持个 flashback， 因为我自己因为做开呢啲研究， 好想知你嘅研究结论啊！我都好想 边个俾经费你研究嘅？ 即系我会尝试瞄准唔同嘅地方，睇下佢回弹嘅程度有几高。系啊，即系可能。射歪啲会唔会好啲咧？靠左 切入嘅角度， 嗱有啲尿兜系嗰边有水流出嚟，我会顺住个水流落，其实可以减低个水流嘅反弹咧。定、 哦、 我直接将佢射入去呢一个系嗰、那个 中空嘅位 置，嗰个窿入边咧咁样。嗱呢个系最好嘅，嗱又可以瞄准啦，一定唔会回弹啦，系咪先？系啦，咁所以我本身会 有啲研究呢方面。 而通常弹得最劲嘅咧，就系如果佢有啲除臭珠珠咧，如果你净瞄住啲除臭珠珠去嘅咧，就通常就咁 射。不規則嘅 接觸面啊嘛，係咪？ 係啦，係啦，同埋就係、是、你就算係瞄準嘅嗰、那個嗰、那個牆啊， 吓，你回瞄住唔同，可能系你系30度啊、60度啊、45度啊，个回弹程度都系唔同。 切入角度啦， 切入角度啦。 而我点样量度咧？就系、是、用我手背嘅湿度。 不如你开个环节啦，睇嚟你可以讲多几集。 Doctor 真系噶，我谂好多男仔你去厕所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啲无谓嘢。 系啊， 你会思考紧。系，所以我觉得呢 啲思考 者啊，同我一样，上台都会思考。 反而跑场有套戏都系噶，即系如果你去小解嘅时候啊，咁啱上一街喺个马桶嗰度有啲血迹喺度，你会顺手帮佢整埋，你觉得其实你好伟大噶嘛？ 我会清干净佢，帮佢。 我剩45秒。 真正嘅答案，既然梁德辉咁有研究底利亚， 嗱， 而且佢重点系佢讲出嚟嘅嘢同嗰啲。Professor 讲出嚟嘅结论相近嘅，即系譬如佢射落长嘅入射角度。 你慢慢讲，我想知嗰个研究嘅结果。 好， 一阵多个男人，我跟你讲停唔到。我哋今日星期一有嘉宾， 系啦， 拍完太后一阵会上嚟噶，系啦，咁样哇系嘛？ 我想回避下先，出去饮啖水先。 所以你可以了解下，因为好多女仔可能佢都话，点解你哋硬啲男仔整到个厕所周围污糟邋遢嘅啫？有人先问我系想， 我哋做紧实验喺嗰边。试验紧一个临床实验， 实验嘅意外，你明唔明啊？啊，所以女仔要明啊呢样嘢。 大致天晴，星期三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银澳路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现时中慢线咧受阻，车龙就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就系较早前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银澳路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现时中慢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咁而喺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对开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开始车多噶，经过朋友小心。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对开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开始车多噶。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红十字会；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完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劳工子弟中学对开。最后再提一提揸车嘅朋友咧，现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 容祖儿《天然呆》， 谢安琪《独家村》， 吴雨霏《留不低》， 张敬轩《青春常驻》， 李克勤《冇朋友》， 连诗雅《只要和你在一起》， 许廷铿《护航》， 薛凯琪《龚若梅》， 吴若希《越难越爱》， 周柏豪《全民》， 许志安《流泪行胜利道》。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艺迷们，请你哋学定华尔兹伴舞啦！ 如你是我，大雨披星努力过，便会只有守得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洪荒，淘尽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又痛哭过？如河沙醉过，便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翼滑落。过缺席时候为你轻快掠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摆放。 唱腔上虽然听落近似佢拿手带点力竭声势嘅唱法，但系 Alfred 话其实曲风上系有华尔兹嘅元素，捉到当中嘅 groove 都需要啲时间噶。作曲编曲监制张嘉诚，填词杨希。 如你是我，大 月披星努力过。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廷铿《如你是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嗰边有人灭蚊、哦。我哋屋企做咗防蚊措施未啊？ 政府做咪得咯，而且都冬天啦。 嘿，冬天一样要防蚊，人人有责噶。有少少水，白纹衣蚊就可以产卵，啲卵可以喺水度过冬噶。如果个个都喺屋企养蚊，政府点做都冇用啦。 好，我即刻清理积水同花樽换水，冚实装水嘅容器，保证啲蚊冇掟匿。 预防登革热，齐来把蚊灭。 贸发局热线 TEC Hotline。 授权是品牌的深化延续，令到文化创意可以在不同的产品实现，既收到无形的宣传和文化推广的作用，亦都收到有形的利益收入，维持产业的发展。在1月12号到14号香港国际授权展，正好提供一个既专业又靠近的贸易平台，让你宣传你的文化创意，一谈商贸。 想知道最新资讯，记住听实晨光第一线 TEC Hotline。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只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2017.gov.hk 睇下啦。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EQ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禁扁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系波成啊，嘻嘻。 点嘅二啦， 六点嘅二啊， 六点嘅十分，六点二啦，咁样。 六点嘅二。 喂，我哋今日有嘉宾啊，拍完太行喺度嘅 ，Hello，Hello， 大家好啊。 先容我哋追翻头先个 po 先，系啦，系头先阿波盛话有个 research 啊，系啊，讲关于男士去洗手间，有两个大学教授研究咗点样样去厕所咧，去尿兜嘅时候，嗰、那个嘅水花嘅回弹咧系会减到最低 的，最少。 系啦，咁 Eric 话佢有研究咧，咁我其实同个教授得出嘅结论咧系相近嘅， 我真系。 你是 教授級 博士級 的那裡屙尿真的沒人及你 我是介紹級教授級 介紹級第一個呢就叫 low angle of attack 即是說他那個入射角度減低 好像玩過那些槍 game 嘛 low angle of attack 是 我喜歡用 attack 這 件事他用 attack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咁即係你幻想返 攻勢嚟嘅 係啦即係幻想返你嗰、那個即係你嗰、那個聊得嗰個腸位係垂直咁樣咁即係你嗰個水嘅入射角度呢就係、是、如果90度正面撞埋佢呢好明顯就會回彈係最大啦如果你能夠直情可以去到同佢接近平衡咁樣入射嘅話呢咁你就可以順住嗰個嘅表平面入去呢咁就冇咁容易彈返出嚟啦 ok 係啦係呀呢個據我研究所知道係 咁點樣先可以做到 有一啲垂直要做到差唔多係坐地嗰種 要有翻少少嘅高度，等你可以有地心吸 坐地嗰种咯。而家好多政府嘅公厕都系依然系沿用呢个坐地。 如果唔够高，啲人咪可以趌高啊。 都几悲嘅，即系证明你嘅尿速其实唔系好够。 我唔係， 唔關事，唔關事。個角度即係而家講個角度 啫，係 啊，係啊，係啊，同速度係冇關係 嘅，依然可以好快，但入水角度低，依然水花少。 係啊， 跳水 啊，跳水啊，其實都有啲 水花少 啦，係啊，水花少，係啊， 佢即係俾人扣咗0.01分就係嗰位， 水花壓得好漂亮。嗱，至於第二佢兩個 point 嘅啫，啱啱第一啦，第二就係講緊咧嗰個距離啦，即係出水位同埋嗰一個嘅尿兜嗰個表平面嘅距離， 越遠就越會彈得 係 越 係啦，因為佢話計過咧，嗰個叫做水花咧，係大概離開咗你身體之後6至7 inches，即係6至7寸到，佢嗰個水就會開始散開啦。咁所以喺佢散開之前，若果你能夠已經擊中咗嗰個尿兜咧，咁你就冇咁容易彈到成身都係啦。咁所以 又唔會成身都係嘅， 恐龍 你又唔使太誇張嘅做人， 大笨象屙尿嘅啫。咁咧所以佢個秘訣就係你行埋啲貼近啲嗰個尿兜咧，咁就 OK 噶啦。 我反而 係要貼近啲， 佢係咁樣講， 即係個距離短啲啊。 係啊，距離短啲，再加上嗰個角度又細啲咧。 距離短啲唔係個衝擊大啲咩？ 唔係，佢而家係講緊用個水花散開咧，你咪變咗好多攻擊面咯， 咪會彈翻曬 好多攻擊點啊，即係個 attack points of attack， 嘗試將佢集中一點啊，係啦，重點攻擊啦， 係啦，即係你就好似跳水咁樣，你都係好垂直咁入你個，你咁咪好着重喺一點嗰個， 就乾淨利落， 喺個大字咁打落去就嘣，係 啦， 係 就同跳水一樣啊， 唔怪得話呢一個文明一小步，今日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冇錯啦，呢個係有原因㗎，係 啦咁。咁样吓 ，OK， 好，咁啊，我哋 女仔可能唔好明白，但系体会下 啦。好入脑、哦，第一个就系 low end 歌，或者嗰个仲劲过我以前细个读书，我即刻就记得。 系啊， 第二个就系 point of attack 咯，即系个 attack distance 啊， 系 距离。 OK， 哇， 哇都几成功嘅一个研究， 太好啦，太好吓、啊！我而家要去厕所啦。 讲起都急急地 啊，讲起都急急地啊，一阵翻嚟啊，咁啊，同阿柏元太，我哋今日开个新题俾阿黄天怡估一估， 系 佢了唔了解一下啲男人嘅心事啊？ 对啊，对于音乐嘅选择， 厕所以外 啊，我哋揾翻嗰个好似波城嗰个歌手， 我朋友讲，我朋友讲嘅， 真系离晒谱， 周柏豪嘅新歌《小白》啊。 一颗陌生的心跳动，轻轻的摆尾要出了童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连爬玩具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光，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早已伴于我身下，外界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成长太快，离开更快，是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历史，我望向人群衣裳，某度 星光很漂亮，岁月里陶醉了荒凉，还是有太多事可拍掌，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场，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我所想。呀呀 黄天仪的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啊， 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仪 ，Eric，Give me five。 咁啊，周柏豪啊，小白啊，新哥系啦，喂，咁啊，开翻个正题先， 系啊， 系啦、 啊， 今日阿柏源上到嚟， 每次上嚟都有个题噶嘛， 系啊， 冇错， 今次系抽翻你嘅水， 我嘅水， 系啊， 好尴尬，头先前嗰日去厕所啦，跟住你话抽， 然之后要计翻啲入射角度。 抽翻你嘅水， 好怪啊！做咩事啊？ 你啱啱做完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司仪啦， 咁唔系抽我水， 都系 抽港台水啫， 或者可能系抽亚视嘅水 我唔知道啊，虽然我 show 上面都有抽亚视嘅水， 我好 水啊嘛，讲咗 抽水啊， 讲一讲女啊， 抽水。 好喂，咁今日咧就开个题， 系 就系睇下黄天仪估唔估到男人心目中最受欢迎嘅男歌手。 男歌手啊， 同埋 女歌手， 估一次啦。男女歌手， 本来仲有系金曲 十大中文，十大男人中文金曲 拣嘅，因为真系太多歌啦。 我哋 歌手做 我哋先澄清啦，即系呢一个咧，同我哋本身个台嗰个颁奖礼 完全冇关 系，系啦，完全冇关，完全冇抵触。我哋呢个咧系从情感嘅角度出发，究竟一个男人点样去拣佢嘅音乐系会触动到佢咧？ 系啊，你即刻如果问阿波仔啊。 通常咧呢一啲歌，讲譬如男女歌手都好，系啊，男女歌手都好， 不限今年嘅歌噶嘛，系嘛，同埋歌手噶嘛，系嘛， 都系啊，咩都有嘅。 你去到尹光嗰个年代，咁佢都系歌手啊，李隆基都得， 系啊， 得噶， 大 L 又得， 大 L 都得，喂，大 L 有好多人中 好劲啊， 叶振棠又得， 啱啱都想讲， 秋官。又得， 我哋系咪真系要停留喺个阶段啊？净系 唔系， 再近一个年代， 冻龄咗喺嗰个年代，好似 系当然我觉得周柏豪都唔错嘅， 系周柏豪又得 又得嘅，因为讲紧如果我谂咧，就系、是、通常去唱 K 嘅时候，会拣边啲歌手嘅歌嚟唱， 同埋因为咧，你讲女仔中意歌手咧，譬如系食我咗女歌手咧，好多时譬如男仔中意啦，但如果佢系男女通杀嘅话，佢就冇得输噶啦嘛， 狂出落机。 咩？ 狂串落基儿咯？ 边个嚟噶？ 嗰首歌啊， 系啊，接单前一定要唱嗰只。 嗱，系咪啊？佢识一识啦。 唔系，因为我想话，譬如你有啲女仔可能，譬如因为始终大家如果女歌手嘅话，女仔睇佢嘅话，佢可能。即系扮嘢啫嘛，佢扮晒靓咁样，即系咁样噶嘛。 唔系咩叫扮靓啫？ 但系有啲如果连女仔都中意埋佢嘅，即系哇，好似佢咁就好咧，咁你就即系你就中噶嘛。但 系 男仔好多时就少啲呢类嘅表态嘅，即系你话即系系啦，佢好中意边个歌手咁样，所以我今日想了解一下。 系啊，所以通常睇点歌就知啦。即系通常咧就会睇下咧，就话啲男人咧拣边个歌手嘅歌咧最多咧，咁其实你就会明噶啦。 你唱 K 噶？ 咁神会唱歌嘅，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傻 K 咁样，你傻 K 嘅，你傻 K 噶？ 唔系，因为佢喺我心目中嗰个文人嗰个气质系太重啦， 即系佢唔会出入呢啲咁嘅场所， 咪又会即系上去啲电视嗰度讲下啲楼价睇法啦。 佢似写歌但唔似唱歌啦。 所以我吓你唱 K 噶？ 都唱嘅，都唱嘅。 你唱？ 我觉得佢系停留喺。 你对上嗰次唱 K 系几时啊？因为佢话对上一次唱。八五年咯， 四大天王 都未蓬勃嗰时系咪？ 未到啊， 仲系换碟嘅年代，仲系有滚喺后面换碟， 仲有间唔知咩 Blue Echo 咁样嗰间咧， 嗰个 年代 Blue Echo， 你知唔知？ 我真系唔知啊 ，Blue Echo 你唔知啊？ 唔知啊 ，Blue Echo， 哇，你未去过啊？ 未啊， 走啊， 我系咪应该要去噶？ 走啊， 要噶， 台湾系咪可以仲有噶 ？Blue Echo 唔知， 唔知啊， 好似啊。我哋好唏嘘，突然间嚟听。好，你对上一次唱 K 系几时啊？ 对上一次唱 K 应该都系几年前嘅事， 系嘛？ 所以我觉得佢嗰啲选择咧，所以我就想问啦，你嘅选择系你哋三个综合嘅， 综合嘅， 因为净系拍完嘅选择咧，我觉得 可能估到 嘅，系啦。年代系会久远啲嘅， 因为唔系就系我哋初上都摆上去俾人 拣噶嘛， 但我哋就 short list 咗一啲啦，即系尽量 range food 啲啦。你会拣通常系边类嘅歌咧？ 我通常我系男歌手，我系唔使谂嘅，我一定会系拣张国荣先嘅，系啦，一定会拣哥哥嘅。 唔系，我发觉咧，拣张国荣同拣谭咏麟嘅人系好唔同 嘅。基本上拣张国荣系唔会拣谭咏麟噶嘛， 因为当年系分咗两派噶嘛。 但系我觉得两班人嗰个 character 都几唔同嘅。 嗯， 系即系出咗嚟嗰阵除系好唔同嘅，唔知点解。 有少少啦。通常我都好少同啲中意唱谭咏麟嘅一齐去唱 K， 因为我身边我 咁如果谭咏麟话同你唱 K 咧， 咁都 谭咏麟可能中意唱张国荣嘅歌咧。 你实际都咁梗系唱谭咏麟啦， 先吓系好唔同。譬如我身边啲朋友咧，如果唱 K 咧，我哋发觉我个 crowd 嘅朋友系。啲人會揀張國榮嘅，但真冇乜人揀唱譚詠麟嘅歌嘅，係啦咁樣咯。但我啲朋友係嚇點會唱張國榮噶咁樣，又會咁嘅喎。 係 張國榮點解咧？ 因為本身偶像啊嘛，同埋佢啲歌係唔會舊噶嘛，你感覺上 係啊， 同埋佢人都唔會舊噶嘛，係嘛？ 係 佢唔會再老噶啦嘛，係嘛？ 係啊，我嗰日睇嗰套佢同周潤發嗰套講佢哋偷畫嗰套 中環四海啊， 中環四海 係啱啱電視做啊嘛個禮拜， 跟住中間咪起咗一首歌嘅， 唔係做金玉滿堂咩？啱啱嗰個禮拜我見到 呢排唔知點解勁做張國榮啲戲啊！ 因为佢真系拍过好多戏， 你又啱嘅。 风继续吹啊，好似系，系啊。佢中间起咗，哇！你听而家听，你都唔觉得旧嘅嗰首歌。 呢个先紧要，即系个编曲而家你都觉得正， 坚啊，张国荣。呢个都系我人生最大一个遗憾，就冇睇过佢一个演唱会。 哎呀， 真系个遗憾。 唔好咁 set 啦，我哋好。 好，我哋继续。 谭咏麟就嚟开演唱会 啦，咁你可以补偿翻啦。 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时间线。 如果谭咏麟喺演唱会唱张国荣嘅歌咧，哇，咁咪有睇头啦。 我唔知啊， 唔知会 唔知会， 可能会嘅。不如 好啦，唔好讲呢啲嘢啦。 系啦，我劝你早点归去啦。 但系佢说佢不想归去。张国荣系 first choice， 系啦，张国荣。 仲有咧，仲有咧，我成日以为佢系拣王杰嗰啲 friend 嚟，咁点解？即 系 佢似系王杰啊？ 唔系，我唔着牛仔褛啊，最主要系。 哦， 你一定要加翻件牛仔褛先似噶。 等于有一班人，佢一定系拣张震岳噶嘛？即系佢哋系有一种格噶。 可以笑的话，怎会哭啊？唔会令到自己咁哀伤嘅， 即系你唔系王杰嗰派 嘅，唔系嘅， 但王杰都系犀利嘅。 我有个朋友咧，佢年纪应该有大过我一橛嘅，咁但係佢个样仲好潮嗰啲咁样啦，咁但係呢佢呢总会呢透露咗自己嘅即係听歌嗰个年代停留咗喺边呢，就係佢每一次呢打麻雀嘅时候呢，我未见证过嘅，但有太多朋友讲我都知啦，就係一齐打麻雀嘅时候呢，佢都好鍾意开住王杰嘅歌。 哦， 佢要听住王杰嘅歌嚟打麻雀， 好沧桑啊！都未到， 好老啊！呢件事两样嘢夹，但系佢本身系个潮人嚟嘅，本身系个潮人嚟嘅， 有趣， 即真系噶，嗰啲发型啊，嗰啲衫裤鞋咪好潮嘅，开潮铺添嘅，但系佢打麻雀， 中意歌， 系啦。 佢打麻雀一定輸得好緊要， 因為王傑有樣嘢就係你到而家冇人 replace 咗佢嗰種 image 嘛，係 啦 ，replace 唔到嘅， 嗰種浪子啊，真係 即係吳善年都係啊，你 replace 唔到吳善年噶嘛。 系， 你知边个吴善年？ 我知边个，我知嘅。 唔系，因为我哋有 Mr. 波仔系知道，因为佢系后生 自己听嘅嗰啲会唔知啦。 梗系知啦，听我哋嗰啲大我哋嘅，通常都 唔 唔係㗎，有啲係學生嚟㗎咋。 五四年啊，上去 which 睇 Wikipedia 自己。 係啊。 波城咧，波城算系 首 同阿柏元差廿年噶嘛，因为 你可唔可以冇 数字标先？我哋廿年咁耐咧， 唔使讲啲数字出嚟嘅，有阵时唔使咁准成嘅。 一定系唱首选系陈奕迅噶啦，我嗰班朋友都系，我以前由我唔听歌同唔唱歌到而家会唱 K 同听歌，都系因为我班 friend 系咁唱陈奕迅。 其实陈奕迅系可以横跨好多个年代， 好多 个 年代，应该横 跨到十几年咗， 由中学 其 实 你佢横跨到拍完嗰个年代都仲得嘅， 系啊，即系嗰啲歌都会 咩仲得，即根本就系、 是。你头先有提过咩？ 未提 到。你提咗已经系张国荣啦。 第三就系佢啦。 你如果想掩饰，唔该你做啲功课啦。 我下次讲张敬轩先。 系啦，起码都讲翻张敬轩等翻文 啦。系惨情歌系会拣阿陈奕迅嘅，真系。咁但系如果你话想一啲 sweet 啲嘅爱情歌，我反而会拣翻张学友嘅。即系一生一火花、 哦、 爱是永恒嗰几只咧，就系、是、想 sweet 啲嘅爱情歌就会唱翻张学友嘅，系、 哦、 啦。但系陈奕迅嗰啲惨情嗰啲词同埋佢，因为佢好似讲古仔咁，我哋唱歌系，咁所以有几只歌系中得好劲嘅。我而家唱我系会谂翻以前啲嘢出嚟嘅， 例如 《 屁股之王》 人来人往啦嗰只， 系、哦、 啊，即系呢啲就会到而家都有咯。 嗱，但系唔一定系净系唱 K 噶嘛，而家你讲你唱 K 会点嗰啲啫嘛，即系譬如有一类好，譬如张敬轩咧，你系你会中意佢嘅歌啦、 嗯， 但你。你唱 K 嘅时候，你未 好难唱到， 因为你 唱唔到。 嗰啲最卑微的愿望点唱啊，大佬？ 系啦系啦，因为佢 同埋苏宁情歌，我真系冇听过人唱得好听咯，除咗佢自己之外。因为我好中意呢首歌噶。 我 听过 有人尝试唱 Blessing 啊。 都咩 Bless？ 我真系祈求上帝 Bless 我。真系难嘅， 系咪唱合唱团咁？ 但系你话你嗱，我哋系唔一定系唱 K 歌入边，即系你喜欢嗰个歌手。都計嘅，因為有一次你真係 因為受歡迎嗰個定義有陣時 係 真係好講嗰個人嘅魅力啊，應該話 係啦咁樣。你揀嘅就係 陳奕迅同埋張學友， 陳奕迅同埋張學友 都係比較大佬。 死啦！但係我嗰個年代，我唔知點解我成班 friend 好中意尹光嘅真係， 尹光 即係佢到而家佢都 represent 一種係換味 嘅 喎。 首先嚟講，尹光咧係喺卡拉 OK 係必揀嘅， 係咪先？係一種換味嚟嘅喎， 係啊，係我認同，我認同， 係啊，但係嗰個投入程度好高嘅， 係啦， 係啦，同埋佢係好。好重噶嘛，即系讲啲嘢系够坦白啊！我系咁讲咁点样啫，嗰啲嚟 系啊， 系啦，所以我觉得系尹光嘅， 同埋好似暂时为止都冇乜人可以replace 到佢咯。 我知道 Master Mike 可能好想， 但系佢唔够豁出去啊嘛， 乜嘢话死靓仔，我死 佢作偶像派佢豁唔到出去啊嘛，系咪先？ 其实我哋系咪一定要得罪人咧？虽然系朋友， 唔系即系真嘢，真系唔好再攞出嚟。 啊！我哋应该会将个 list 摆上去嘅。 有冇 master mic 啊？我想拣佢。 我哋想你拣下，睇下天儿估唔估得中我哋嘅 top three 啊？ 男人心目中最中意嘅男歌手同女歌手究竟系边几个咁样 ？Facebook at 我哋 group 啦 ，RTHK give me fi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嘅黄思涵报嘅新闻。一传媒工会理事长李家聪表示，过去针对一传媒嘅刑事毁坏案，大部分仍然未破案。呢啲行动一次比一次升级，工会谴责凌晨针对一传媒嘅连串案件，认为系严重破坏新闻自由以及企图打压发声嘅空间。被问到员工会唔会担心安全，李家聪话不断出现威吓行动，同事愤怒多于恐惧，强调一传媒嘅员工越被打压会越坚定。他又话接连发生针对一传媒嘅暴力行为，反映出本港言论空间收窄，政治环境转差。公民党陈淑庄应警方的要求到湾仔警察总部因应非法集结协助调查，在占领行动结束之后第一名预约到警署协助调查的占领人士。陈淑庄说参与占领就有准备被捕，警方今次最多可以扣留48小时，他预计要留在警署拘留室，亦都拒绝担保。不过参与占中的政党和团体到场声援，包括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朱耀明、学民思潮黄之锋以及学联的岑傲辉。 另外，工党理卓人话喺未来嘅个几星期，陆续会有占领人士应要求到警署协助调查。新界养鸡同业会表示，接获渔护处通知，今日可以将出鸡嘅数目增加至到6000只，意味住如果一切顺利，听日可以有6000只活鸡应市。至于打鼓岭活鸡检查站，今日第二日运作。村民代表话，卫生同埋噪音问题都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会系天阴有雨，天气寒冷，气温介乎11至到14度。听日稍后雨势会减弱，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三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银澳路之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中慢线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嘅。而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就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有待消散。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快线嘅杂物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快线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红十字会，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油站，而龙翔道支路去狮隧方向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嘅。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院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喺劳工子弟中学对开。咁最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过去一年有没有哪本书启发过你呢？ 又或者在新年的晚上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伴你入眠？ 一本好书既承载作者的心血，亦饱含出版者的用心， 以文字探索大千世界。 第八届香港书奖现正接受提名， 请即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提名你心目中的年度好书。 截止日期2015年1月20日。 行政长官1月14日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全文会在网上同步发放，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浏览。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香港近年的社会运动，无论发起人或者参与者，都有年纪越来越小的现象，有人归咎是学校通识科令学生变得激进。 通识教育是当年教育课程改革的重头戏，施行了6年，宗旨是否达到呢？学通识的一代视野和思考方法和上一代有什么不同？在后占领年代，教育公民意识和启导学生关心社会的通识科又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铿锵集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返路还童梗係好㗎。 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促进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神声。 歌词入面有好多温暖嘅画面出现， 寫嘅係人大咗反而唔似細個待人接物咁直接單純，係時候要向返小朋友學習啦。 僅此記下讚美之情。 祖歌由阿 Phil 自己填詞，陳永謙編曲， Edward Chan 吉新風，王兆銘跟製， Edward Chan 上榜第六個星期，再上升三級，進駐本週中文歌曲龍虎榜季軍位置。林奕康仲讚詩，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喂，介紹個朋友你認識啊？ 又嚟？ 佢嘅特色係三高， 詳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第二，佢 EQ 高。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嗱，呢条题又 po 咗上去噶啦，咁啊，今日有拍完泰学一齐啦， 咁啊，睇下 英男听众上个 Facebook 嗰度个 group 嗰度投个票啦。 嗱，呢一个候选名单咧，系以佢哋纯男人嘅角度去揀选佢哋嘅音乐选择嘅，咁所以我哋唔会規限喺淨係而家活跃緊嘅歌手啦，或者边个年代啦，或者佢有几多首候选金曲咁样就冇嘅。 我漏咗一个男歌手啊， 吓谁？ 都算 all time favorite 嚟嘅。 我嘅 all time favorite 咯， 公石良 ，John 哥 真系好，真系 你睇佢反而几冷漠噶， 真系唔多。 所以我就系其实 John 哥咧，我当然唔会形容佢为小众啦，但系确实喺我身边嘅朋友会中意公石良嘅话咧，多数系会去睇 show 嘅人， 系 特别系 band show 或者讲出嚟啊咁样， 同埋 唔会即刻， 同埋通常都 音乐嗰班， 而通常识嘅咧都系几中意下嘅。即一系就完全冷淡，好似佢哋咁咯。 哦， 我知边个嘅，系啦系啦咁咯。一系就话哦，中意咁样两种极端嚟。 佢除咗系即系佢好 man 啊，即嗰种男人味好出啊。即系无论佢你睇佢打鼓啊，你睇佢唱歌嗰种嗰啲声， 好用紧 嘅系啦。即系嗰种佢随心得嚟啊，系啊。 咁即系可能要睇 佢。 佢 又未去到王杰嗰种，即系好 浪子有味道， 有种悲情嘅感觉， 沧桑。 佢有种佢快乐，但系佢我好 man 嘅， 佢纯系型嘅啫，我 系啦。而佢嗰种型同周柏豪系好唔同噶嘛， 唔同，佢粗犷啲嘅 ，John 系啦，系啦，阿柏豪就青靓白净啲咁样样， 系啦， 斯文啲咁样样 ，OK。 公石良系我 top one。 但系如果我会估嘅话，我唔 估就应该 就唔会 系啦。喺我 list 去估你哋嘅综合选择，我唔会拣 John 咯。 真系好啦，嗱，男歌手佢讲嗰啲， 男歌手有十个嘅，你 list 出嚟就有头先提过波仔讲嘅张学友啦、陈奕迅啦，跟住我哋有讲过王杰啦，又讲过尹光啦、张国荣啦、 张国荣。 咁其余嘅选择咧，另外嗰五个选择我见到咧就有 Beyond 啦、有王占啦、草蜢啦、周润发同埋侧田嘅。 我哋谂紧摆草蜢同定系杜德伟嘅开头。 啊，点解咧？佢都系跳舞， 两个都系嗰个年代活跃嘅， 都年代代表咗某啲人。 系，因为佢哋都系嗰啲，即系草蜢多节奏跳嘢多啲啦。但系佢哋都系话唱啲 R&B 嘢啊，嗰种即系另一种格调噶嘛。 吓， 系啦，即系佢哋系有型嘅，佢哋唔系行嗰种好靓仔啊，即系佢系一种 stylish 啲嘅感觉嘅。 咁点解会拣草蜢唔拣杜德伟咧？你哋 拍完拣嘅。哦，喂，杜德伟定草蜢？草蜢啦，我觉得草蜢。 最主要系我买个草蜢系碟。 好personal 呢个 选择。你选择草蜢嘅原因系咩啊？当其时，即系你点解买佢只碟嘅？ 因为只碟其实一来 多啲抵啲咯。 咪一来啲 180蚊， 咪 一三个人， 因为嗰只精选碟咧好多歌。 已经三个人中意精选碟， 但系都系如果以你话系好大部分佢哋系女 fans 多少少，但系杜德伟佢有好几首歌系我哋好多朋友咧好中意嘅。 佢而家呢个我都 OK 嘅，其实坦白讲， 真系我好中意嘅我啲朋友啊。咁啊，系杜德伟都系一个。 但我成日觉得男人如果拣一个最受欢迎嘅男歌手，我觉得佢又未必拣组合， 未必系去到， 因为男人系中意嗰种。真系 独 当一面，系啦，即系自有少少自我投射噶嘛，呢啲嘢通常都。 所以我谂刘德华赢系好， 系好合情、合理、合法噶。 我估系刘德华呢单嘢， 但系你哋冇刘德华 喎， 系咩？ 你冇摆喎，但系 你哋 我哋唔想佢赢到开汗，其他人难堪啊嘛。 四大天王净系有张学友啫。 哦， 突然间经过系嘛自己？ 我哋冇玩流体， 冇玩流体嘅。 嗱，咁嘅独自去偷欢又咁出名， 喺咁嘅情况底下都冇摆咧，跟住之后就证明唔一定系即系男人嘅必然选择啦。 哦，好好啊，你包底真系包得。 我觉得男人会有少少羡慕黄沾嘅。 黄沾，风流 系啦， 嗰种才情。 系啦，佢都具备晒，即系个男人，你觉得佢啊出嚟社会度，即系令你好韬光嘅嘢啊，即系纵然咁样讲好肤浅啦，但男人有阵时都好需要一啲包装上嘅嘢噶嘛。咁我觉得，我觉得佢哋会期望得到黄沾拥有嘅各样成就。 我觉得最令男人中意黄沾嘅系咩就系、是、佢做啲嘢咧系你做唔到嘅，就系咩咧？男人好怕俾人话咧，哇你好咸湿啊咁样。但 唔怕噶， 但系黄沾嗰种咧就系你嘅唔怕啦，系咪？好多人怕噶嘛。但系黄沾嗰种就系咧， 你怕唔怕俾人话你咸湿噶？ 我都怕怕地 嘅，我怕噶，我唔怕，讲到出口添啊。 咁但系黄沾嗰类就 系，睇嚟系你伪君子啫。 我结论系， 被逼佢死角啊！ 逼咗佢死角添，系啦。咁唯有 睇嚟系假嘅人啦， 系咪？系啦。跟住然之后，唔系因为黄沾嗰种就系咸湿到出晒面，但系嗰种咸湿系即系佢乐而不淫啊嘛。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好难。呢種係好高難度嘅、 啊，我知道有啲道德知識咧，聽到用鹹濕同黃沾咁擺埋一齊，一定會鬧噶嘛。誒、哎，你咁樣玩 佢 啊嘛！ 真係拍個大鹹濕啊！ 我就係想話咧，佢喺佢嘅作品入面或者佢主持嘅節目入面咧，其實佢都不避嫌嘅，即係佢唔會好偽君子去掩飾嘅， 食色性也。 而呢一樣嘢都係阿柏源所講咯，即係其他人好難可以學到咯。 哦、 即係你幾坦蕩蕩，你喺公眾面前，你都始終會收埋啲嘅。 同埋嗰種 鹹濕 係高張噶嘛，因為佢嗰種係即係歡樂嘅啫，佢唔係話好淫褻嘅咁樣。 係樂而不淫。好啦，你覺得？男人睇呢个女歌手同睇男歌手嘅切入点会唔会好唔同咧？ 当然唔同啦！睇女歌手最紧要第一件事，我呢啲肤浅嘅就梗系睇样先。 我都觉得系啊，唔知点解，sorry， 真系系啊。 嗰个消费嘅方法好唔同哦。 系啊， 系 应该咁讲，你嘅消费，你会觉得一定要消费埋个外形咯， 系 吓， 即系觉得心甘情愿啲咯。 OK， 但我唔系噶，我系会拣翻个娱乐性噶，唔知点解， 因为 所以有郭书瑶， 唔系嗰方面娱乐， 我喺边度啊？郭书瑶， 我又喺度啊！ 我 见 到郭书瑶， 我哋讲讲我哋有边十部喺度， 唔使讲你自己 心目中 啊！ 我会拣佳燕姐，因为我拣女歌手，我系拣欢乐嘅程度有几高啊！即系佳燕姐带嚟嘅 欢乐之声、啊。 系啊，我唔知道，因为我睇女歌手，我系会咁嘅。 咁如果欢乐，我拣朱咪咪啦。 朱咪咪都得，朱咪咪啊。 但其实郭书瑶都好欢乐 另类 另一种欢乐， 黄沾式嘅欢乐。 你而家追求咩欢乐先？我就问你， 边个欢同边个乐先？ 真系好多嘢都好欢乐嘅。 系因为佳燕姐出嚟咧，佢 估唔到啊！你拣佳燕姐， 系啊系啊，嘿嘅时候，即系好似我班男仔朋友已经一定有共鸣啦。呢样嘢第一首先系，可能至少我嗰班男仔朋友都系第。而系唔知阿嘉燕姐有啲咩，佢讲唔到落去啊！有时睇佢做主持，佢就笑噶啦嘛。咁佢一笑，咁我又会 肯定 笑啦。這 個、一个好咧，一个赞美， 呢个系一个优点。 你肯定讲呢个赞美， 有佢冇佢又笑啦。咁佢一笑嘅话，我又会俾佢感染。即系我中意人哋笑，咁所以佢呢个欢乐，我觉得反而系。是我会留意多啲，因为其他女歌手 好另类咧， 佢太高高在上 啲选择会唔会太过即系嗰个准则好似 太两极啊嘛？ 即系有薛佳燕啦，但系有周慧敏同埋谢婉琪，咁我就问你一样嘢：如果你去睇演唱会咧，我都有后台同佢影相，咁你宁愿系薛佳燕定谢婉琪啊？ 薛佳燕， 薛佳燕， 薛佳燕， 薛佳燕。 你系边度讲啊？ 我讲真啊， 我发誓 先影完薛佳燕，再先影谢婉琪。 薛佳燕系你 嘅， 咁薛佳燕同朱咪咪嘅分别系乜嘢咧？喺呢个选择入边，喺呢条题目入边， 朱咪咪再亲切啲， 再亲切啲， 系 我接触过佢真人啊， 系啊，以前再亲切啲个感觉， 佢系好 nice 嘅，佢 系啊，再亲切啲，乜都得嘅佢真系， 但系嘉燕妈妈都系 嘅，同埋因为咧，我发觉咧，我身边好多朋友咧，之前阿咪咪姐咪开 show 嘅， 系啊， 近排佢又开 show 啦，我发觉我身边好多廿零岁朋友咧系会扑飞睇喎， 吓。 廿几岁嗰啲啊， 廿几岁嘅咋，系扑飞睇噶，系啊，即系我 我留得鄭秀文啲錢落去睇 Jimmy 咪咁樣㗎。嗱，我唔係刻意有比較，但佢真係我 Facebook 係咁。 因為買唔到鄭秀文啫， 都係啊， 亦都有咁嘅原因。 咁我啲錢就預咗啦。 但係真係發覺，原來我身邊好多人中意睇 Jimmy 姐㗎。 不過唔係以前大學咧請表演嘉賓 Jimmy 咪一出場咧，係好勁嘅嗰個反應真 係。大學都會請 Jimmy 咪， 大學 有 嘅， 正 真係會㗎。 我收翻我講講。 头先讲咩？头先讲咩？ 我讲到一半，但我唔想讲落去啦。 咁即系佢个反应 冇啦。我今日嚟听翻阿 凯，我冇讲到， 佢冇讲出嚟， 冇 讲 出嚟噶，冇讲。 一间咩？我明， 因为我哋都系本住一个唔好得罪人嘅。 啊，冇。 但系佢带嗰个现场气氛咧，咪咪姐真系有一手嘅。即係 Mimi 姐不得了啊！ 係啊，所以係真係大學界都好鍾意佢呢個嚇。 即係如果男人揀佢哋嘅候選女歌手，揀 Mimi 同薛家燕，都係因為呢個人喺台上面好帶到氣氛。 系， 有歡樂感， 同埋有親切感喺度。 但我覺得嘉燕真係贏咗嗰陣時，強佢嗰個誒電視劇主題曲啫嘛。 係啊， 同埋 十字路啦。 但係咪先？但係 Mimi 同埋湯湯湯啊，呢個係經典嚟噶 嘛？呢個都係。咁啊，拍完咧，你揀邊個啊？ 我頭先我咪揀咗啦， 係邊個？郭書瑤， 郭書瑤係我填上噶 嘛？哦，又係一種歡樂啊！ 呢個都不解釋啦， 唔係仲要解啊？咁明 知 明白 了， 最緊要係即係你嘅表面係好明顯啊！ 點啊？但你哋嗰啲選擇嗰個 taste 爭咁遠，我點估啊？ 系噶，因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种男人噶嘛， 咁咪系咯， 系啊，嗱，譬如 点样综合啊？你 有一种我拣嘅，譬如嗱，我哋个 choice 入边咧，有一个我觉得有机会跑出嘅， 系 赵学而， 哦，赵学而， 系。 如果你中意赵学而，系真系嗰啲听歌嘅朋友，我想话， 听歌啦， 我唔系话佢唔靓女，而系因为可能大家记起佢咧，一定系因为某一啲嘅金曲啊，我哋所谓系咯，每隔两秒啊嗰啲咁样，你因为咁样觉得哇正啊，佢唱呢个系。 系啊，即系你系突然间有一种即系点讲咧？有啲人你唔系成日都见到佢噶嘛，但系你一讲起佢就啊。 是佢啦， 好似初恋情人咁。 系啦，我曾经都经历过一段咁样嘅，吓 有捉佢唔住。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 系啦，但系佢就永远都喺个最佳位置嗰度嘅啫，永远都未必系 number one 咁样。系啊，即系你可能有一种咁样嘅情怀，你会中意赵学而噶，我觉得。 周慧敏会唔会都有咁嘅情怀呢？ 周慧敏未至于最佳位置。 周慧敏未去，唔系最佳位置。我谂系当年嘅女神啦。 系啦， 周慧敏系当年 的上咗神采噶啦。 系啦，当年嘅女神啦。咁肥妈，我觉得都系呢个系我摆落去嘅。佢系一种豪迈嘅。 嗯， 系啦。 但系 同埋因为始终佢有一首系金曲。人生 于世上有几个知 不论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系啦。所以肥妈我摆落去，但系同佢咧可以做对手嘅就有小凤姐啦。虽知佢呢个喜气洋洋，即系近呢几年都系网上飞，咁网面好起网面啊嘛， 网面 好似一啲广告 噶嘛， 系网面系一啲女性用品嚟 嘅，网面又贴身又舒服， 系网民好喜欢嘅一首歌啦， 都可能系网民好喜欢。 我觉得咧，小凤姐最为人津津乐道嘅一幕就系佢嗰阵时开演唱会嗰个波波群下面有啲好多小朋友。我觉得男士对呢个有啲恐惧。 群下之神， 呢个唔系群下之神，哇！ 应该会惊嘅睇到呢一幕。 所以我哋喺呢十个嘅候选嘅朋友，我哋头先讲过啦，咁有唔同类型嘅，有啲可能系即系妈咪级啲，即系你咁样，即系阿波成嗰种亲切啦，有啲系答俾你，即系纯粹好开心，见到佢就开心噶啦。系啦，即系你朋友，你见到佢就高兴噶啦，咁样啊嘛吓。咁有啲系 例如佢哋见到就高兴嗰个对象好唔同啊。发现但系一见到郭书瑶就好高兴啊，即系瑶瑶。 咁所以可以算系女神级嘅，譬如周慧敏系一种 elegant 啲嘅女神。 王菲都系女神级啦， 王菲系直情系 太高不可攀啊， 达到啦， 系啦，即系佢又唔系嗰种 sex appeal 好强劲嗰种， 唔系佢气质型啊嘛， 气质啊， 咁。所以我有啲搞唔清啦，而家系拣乜嘢嘅男歌手同女歌手，纯粹最喜欢。 系因为我哋纯粹个切入点咧，原来大家睇男人睇男歌手同女歌手真系 好 唔 同噶。 男歌手头先我哋讲系嗰种， 完全冇提过样貌同外形先啦。首先 系个质地啊， 质地嘅问题。 而个女士，大家好明显都系大部分都系讲紧外形啦。啊，咁有女神嗰啲系列啦，吓头先讲嗰啲系周慧敏啦，吓 你仲放咗个李美凤落去。 李美凤，我突然间醒起啊， 点解啊？ 哇！李美凤， 唔系啊，我就系想知道你嘅切入点。 Candy Chu Go Go 你唔识啊呢首歌。 我真系唔识啊！你 搞错啊！ 真系要攞翻你听、啊， 你捧我，我而家搵 叫咩？ 同 呢个 同呢个有得挥 啊？咩啊 ？Kenneth Google 啊！我连咩文都未听得清、 啊，英文啊 ，Kenneth Google 啊 ，Kenneth Google 啊。 那个歌词， 因为佢夹翻嗰个音啊， 系啊，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啦，而家 系啊，你 如果入埋只歌就真系掂啦， 就全神。 首歌叫做咩话 ？Can let you go 啊？ 系嘛？同呢歌系 friend 啊，真系 唔知几多。 我就知道 Can let you go 咗。 哎呀，哎呀，搵唔到啦，而家嗰度。 喂，如果我而家拣正式讲晒嘅十大候选男歌手。张学友、陈奕迅、王杰、Beyond、尹光、张国荣、黄沾、草蜢、周润发同埋侧田。 系女歌手咧就有谢安琪啦、李美凤啦、徐小凤、赵学而、王菲、郭书瑶、周慧敏、肥妈、朱咪咪同埋薛佳燕嘅、 候选男歌手咧，我就贴系咪第一三个啊？ 系啊，三个啦，唔使分次序嘅。 我觉得点都要有张国荣粉嘅。在我心目中是我觉得他真的要占一席位的始终。因为太多经典了他。 是即是同埋到你而家都仲听緊㗎嘛。 是啊。同埋我是男人连男人都会觉得他真的好靓仔啊。 同埋靓仔得嚟你唔会妒忌他 嘛。是啦、啊、虽然头先我哋话即外形好似唔系好算落去呢一个咁样啦。但我觉得点都要加啲分嘅。所以张国荣我系排第三嘅。咁然后呢黄沾因为我头先讲过就是、因为他有太多嘢系男人想得到。 而又真系得唔 到，系啦，而又真系永世都做唔到咁砌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黄沾又系要占一席位，我会排佢亚军嘅。 咁边个系第一呢？你会拣？ 第一呢，其实我觉得唔使咁多嘢嘅，男人咧拣男歌手只系听歌嘅啫，所以我会拣张学友。 哦， 即系最直接嘅选择就系张学友咯。 嗯， 系啦，张学友、黄沾同埋张国 荣嘅、嗯， 好。好我未揾到里面 Kenny Go Go Kenny Go Go Kenny Go Go 咁搞错你哋冇听呢首歌， 但我真唔知歌名，我有听过啊。 咩热爱咩我唔记得咗，我揾翻先噶。我去试下 library 姐， 得翻几分钟啫。 Facebook group RTHK Give Me Five 咧， 上去投票啊， 投票啦吓，睇下黄天估唔估得中啦咁样。啊嚟啦嚟啦嚟！ 天边有曙光，这片天比往日晴朗，穿梭花蕾蝴蝶中迷藏，听小鸟唱歌，颂赞诗使昨夜迷惘，一双双人是目光，喜欢我们在难的关口拥有同样盼望，喜欢我们连成最美的形状，如天空总要降雨总要降雪，请各在路旁平静的人看着前方，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性，信望外能足证，柔和心声从山顶散落到地平，也许身处未可知的处境，别要失去热情，至少这片纯真中得到呼应。我心如何自欺，终于我们在难的关口不再盲目势利，终于我们用爱灌溉这天地，如花瓣飘到这里飘到那里，只叫蜜月期来日低潮再度提醒你，中有儿童歌声， 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促成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神声。 好，大致上呢，我哋立眼而家见到嗰个大致上啦。 係咩环境啊， 嗰个走势啊。 大致上嗰个走势呢，男嘅呢我哋估差唔多第一嗰个啦，都应该係我哋睇返个 number 先。一系最犀利嘅。 最學友。 學友。 學友。 估啱咗喎， 係啊。我唔係估你哋嘅咩，我係估啲聽眾嘅係囉。 係。 我諗定係估你三个嘅咗正咩。 係啊。而女嘅呢，哇。女嘅 女都未估啊， 都系五六比较多，五六比较多，五六咧就即系 王菲同埋阿郭书瑶 啊， 都争几远喎，方向嚟讲， 郭书瑶啊。后尾我真系揾翻呢首歌俾你听， 你先揾到啦。 听你 Jugo 歌啊， 系啊，李美凤嘛，电眼美人、啊， 唔鬼记得个前奏噶嘛。 系啊，我都唔记得个前奏。 系啦、 啊， 但系前面原来仲有两只字嘅，系热爱 Can Let You Go。 系啊，好怀旧啊，正维啊， 嚟啦。 听过啦嘛， 而家听过啦 ，Can Let You Go Go 嘛 ，Can Let You Go Go， 喂金曲嚟嘅呢首， 红歌噶， 好嘢， 咁如果波仔真系冇听过，我都可以接受到嘅，系啊， 兴趣今日学识， 系啊 ，Can Let You Go Go， 热爱岛咧，热爱岛有冇听过啊？ 热爱岛， 系啊， 要听即系听翻只歌先， 热爱岛都唔知， 名我唔记得， 即系讲咩郑秀文咯，系咯，热爱岛啊， 可能要听 有热爱草啊，热爱草，热爱 帽啊，咁样， 好啦，唯有咁样，我听过啦，你唱到咁啦， 热爱岛你都唔知啊，我哋真唔同我哋嘅 generation 啊，我谂 系， 所以我就得问 好奇啲， 因为呢个都算系比较距离佢远啲嘛，但系郑秀文嘅热爱岛，我就想知道佢仲系咪佢煲紧嘅歌咧？ 唔系啊，都唔系， 你今个礼拜兄弟一定要播热 爱岛同埋。Can't let you go go 系啊，咁啊，即系你睇到男仔睇啲男歌手同女歌手好唔同啊，女歌手都系王菲同学友系都系嗰类啦， 都系嗰类啦，神杀歌手， 但系郭书瑶真系冇得输嘅，即系暂时喺我哋 Facebook 嗰个贴嗰度睇到，即系睇到啊， 有冇唱歌噶？本身有噶，可以而家仲， 而家 瑶瑶有冇唱？佢之前有噶嘛？ 做啲嘅嘢咁样系啦， 佢应该 come back to 乐坛咁睇嘅话。 总之佢去大学就同朱咪咪去大学差唔多共动啦，都系。 都系啊，都系啊。 呢铺要公投先搞得掂喎，只两个只能请一个嘅话。 系啦，好啦，今日多谢晒拍完太学啦， 拜拜。